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感谢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 听到这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答案啊，和自己的这种心情。那所以现在静瑜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就是想到了昨天有朋友跟我们说过，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歌曲。 是。 昨天同样呢也是送给了大家一首《红日》啊。我们来继续昨天的互动话题，在今天给大家揭晓一个答案。所以我们这个周是要玩接龙吗？ 我们这一周呢玩的内容还不少，不光呢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哪些歌曲是翻唱。你刚才说的很对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中岛美雪的《骑在银龙的背上》啊，所以这样一首歌曲，而且呢是收录在他2004年的5月7号发行的专辑《最初的梦想》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会把这个概念再玩的大一点。昨天我们说到的是日本歌手嘛，对不对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日本动漫这件事情。因为昨天 你就非要让我去办日本签证，是这意思吗？ 一定要去玩一趟的感觉了哈。你其实很多人呢在漫画或者是动漫的这种记忆呢，基本都是跟这个日本的一些动漫有关系的。那其实我今天想到了一个点，就是前两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其实呢现在年龄也不小了，但是他看到海贼王的时候呢超级热血，他觉得好像看到海贼王就看到了年轻当中那些梦想一样哈。 对，因为当我有一天指着这个人说，所以这个人叫什么，然后他就眼睛掉在地上说路飞，你连路飞都不认识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了特别大的错事。 确实错了，你怎么能不认识路飞呢？ 但是我就是没看过。 但是我估计那个形象你应该多次都见过吧。 对我见过，所以我觉得很眼熟，我才会问他说这是谁。但是这一句话就好像是你知道犯了滔天大罪一样，居然连路飞都不认识。真的就是对于动漫迷来讲，在他们心目当中的漫画和动漫是一种不能被磨灭的神圣的形象。 是， 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些话题了。 哎，今天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你最爱的日本动漫和漫画有哪些情节和画面会最打动你呢？因为你看，其实你刚才提到了路飞的这件事情。 嗯， 那我上次呢，我虽然看过这部戏，但我其实对情节印象没有那么深刻。我上次跟人聊到的时候，他也说啊，这个情节你都不知道吗？他说就是罗宾那句我想活下去。是啊，活下去人们才能够继续自己的人生旅行和坚持自己的梦想，所以那是燃到他的一个瞬间嘛，对吧？ 所以我们俩一个是没看过，一个是看过全忘了。今天还怎么跟大家聊？就是 那今天我觉得还是用 请一些高手来吧。 我们今天还是请大家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因为昨天发现大家真的水平还都挺高的哈。 是，那么今天看看我们的签到前十名已经火热出炉了，来恭喜今天的第一名陈立，第二名是高涛，第三名雪莲，第四名江中草珊瑚，第五名是半世风烟。 我们俩刚才为什么发出会心的笑容啊？ 有些人会放心一些。 是，再来看一下第六名纪大人，第七名徐敏，第八名黑与白的对比，第九名 Walker 以及第十名雪云轩就是了。好了，那今天呢这个前十名已经火热出炉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到 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互动话题，你最爱的日本漫画和动漫有哪些情节和画面最打动你？当时那个朋友跟我说的时候，如果配上现在的这段 BGM 的话，他会更热血。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 BGM？ 这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海贼王》的主题曲。 我又错了。 今天这个系列叫做鲸鱼 的 靠 系列， 鲸鱼不知道系列啊，来听 各位快来帮帮我。 取るのさ誇りかぶってた宝の地図も確かめたのなら伝説じゃない個人的な嵐は誰かのバイボリズム乗っかって踊り過ごせばいい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好，我们继续来继续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爱的日本漫画和动漫有哪些情节和画面打动你？刚上来剃个头呢，就直接示威了，说哎呀，对动漫不感兴趣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要求换台，明天看鲸鱼的小视频再来吧。 你学习一下鲸鱼，虽然鲸鱼也不感兴趣，不是不感兴趣，就是说大概就小时候看的比较少啊这一类的、嗯、但是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哪些比较好看啊，特别是我发现最近一些朋友开始返璞归真，就又重新开始捡起动漫看了。 对， 就当我还在追宫斗剧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重新看动漫，那我觉得说是自己是不是心态崩掉了。 所以呢，鲸鱼，你发现这个我们的听众真的对你超好哈、啊！我不是好人的说，鲸鱼，我给你建议一下啊，今天就不要提问了，不管什么歌就说啊，这首歌好棒，准备 错。对，就是这个主人公好厉害，现在到底干了啥事儿啊？ 但是鲸鱼其实是带着一颗探究的心过来的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好不好？这个王能能说《火影忍者》，哎。 哎， 这个我知道， 这个你知道啊？嗯、火影忍者呢？ 仅限于知道。 他们的 fans 昨天呢和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海贼王的 fans 打得不可开交，他们准备把人物大 PK 一下哈。所以你看这个饭圈还挺有意思，就是他们自己互相还准备把自己当中的内部人物来互相对比一下啊，这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还有 IMX 他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首非常熟悉的音乐，好怀念呢。自从怀孕以后就没有看过海贼了，两年了，要赶快去补补课。 嗯、 还有你们刚刚说的那句，就是我想活下去啊，活下去人才可以继续自己的人生旅行和坚持自己的梦想。 嗯， 哎呀，我是知道的，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好燃好热血。 是的，所以呢，这个你看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嘛。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互动其实是这样的，你最爱的日本漫画和动漫哪些情节画面打动你？漫画也可以，包括你小的时候看过动画片也可以，嗯、对不 对？ 对 啊，你像贾倩说的，小时候最喜欢樱桃小丸子，我也最喜欢爷爷爷爷。对啊， 你到底喜欢的爷爷还是喜欢小丸子？ 爷爷，你能听出来爷爷爷爷和爷爷是的区别吗？ 爷爷爷爷应该是葫芦娃吧？ 哎呀，爷爷爷爷，妖怪抓走了！ 爷爷爷爷， 你真是。 就是哎，我们俩今天开的话题是通过不同的爷爷来区分漫画是吧？ 不是啦，你最喜欢的日本漫画和动漫哪些情节和画面最打动你？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赶快来给鲸鱼科普吧。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我就是这么喜欢的复古啊。刚才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 Yeah Boy 带来的 Can't Get Enough。 之前呢给大家放过一些 funky 的曲风，包括一些 disco 的曲风，都能够看得出其实我觉得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的这种流行音乐呢会让人有一种特别想跳舞的感觉。但一会儿呢我会放放最近啊这个 Billboard 榜单当中大热的单曲，你就会发现跟当时的曲风完全不一样，稍有点丧，这就是两个时代的气质的一种不同了啊。 月月鸟小哥哥在追求复古，那么的听众朋友已经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开始怀旧了、各位纷纷表示童年又被拽了出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爱的日本漫画和动漫，哪些情节和画面最打动你？ 动漫哪家强？ 明姐说，虽然暴露年纪，但小时候最喜欢的动漫就是《Touch 棒球英豪》。 是 前几年啊，在大阪的一家烧肉店听到了主题曲，灵光一闪，我直接坐火车就去到了梦中的甲子园，就真的好像圆梦一样。 真的是，因为小的时候看到那个甲子园的感觉，就觉得啊，青春如果放在这边的话，一定会燃烧得非常充分、啊。 哦，所以你也看过是吗？ 我特别喜欢、啊。 就谢谢你们给我科普啊！我就特别不能理解，就是身边的男性朋友，就比如说女性可能去日本的话，更多就是买，逛逛逛，吃，他们就一定要去各地跟高达合影。就这是我一直都不太理解的事情。 跟高达合影应该是想飞到外太空吧？ 就真的就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去当地找高达打卡。然后我也很佩服日本这个国家，真的对高达有一种莫名的，就是他们会造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高达，在各种各样的地方的地标。 而且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大家的这种平常的常用语也会明显的受到影响。比如说， 对，我就听不懂了。 对对对，这个时候他们在聊的天，你虽然大家说的都是中文，但你们怎么这么秀的感觉哈？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仓颉之手说，看过太多动漫了，从圣斗士到火影，如今呢已经奔四了，所以呢几乎看过所有的情节。那其实呢有一部圣斗士冥王神话啊，处女座的阿斯米达是提升小宇宙牺牲那一段的，每一帧都记得啊。你都看到冥王神话了，但是对我来说呢，基本到这个叫什么冥王篇的时候，基本这部戏就已经开始完结了哈。 就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是你最爱的日本漫画和动漫哪些情节和画面最打动你？我特别佩服的就是这种张口就来而且记得极为清楚的，为你的记忆力点赞啊，严帅。他说海贼王动漫377，索隆为路飞承受大雄的伤害，超赞。你明白吧？ 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要的人吗？就是哪些情节跟画面，他当场就直接把画面扔给你。 你都记得，这可还行。 是因为好多人呢，就是都是拿这个东西来标榜，就是来定位嘛。 熟悉 每一集是哪一集哈？然后小月儿这个答案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比较这个。 终于有一个我看过 的。对，就所有人都会看过《哆啦 A 梦》了。家里有三套书，最喜欢的其中有一个技能是东西永远吃不完，吃一个变两个，吃两个变四个，太棒了哈！但这样吃的有点难受吧？就下一口都不敢咬下去哈。 不是吃不重要，就是说这个重要的是他这个技能啊是东西永远吃不完。但是对于我来讲最羡慕的还是记忆面包，而且你知道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在看哆啦 A 梦的时候，就是只要有记忆面包该多好啊，今天这历史课文我就不用背了。 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工具，什么任意门啊， 竹蜻蜓 之类的哈。所以呢我觉得确实这算是打开当时记忆之门。哎，你记得当年的哆啦 A 梦有几个其他的名字吗？机器猫是一个，还有 对机器猫小叮当啊， 小叮当，对，哎，所以你看同样一部动画片有好几种这个进行的方式啊。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才可以哈。 是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说到怀旧呢，最近看到一部电影上映了之后，我惊讶的发现说啊，难道是多年之前我特别喜欢的那部偶像剧吗？大家对于台湾偶像剧斗鱼还有印象吗？就是郭品超还有安以轩主演的那部啊。但现在呢有一个同名的电影也叫做斗鱼，8月17号已经在中国台湾上映了。我赶快去看了一下，发现他跟我的印象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跟你当年那个小燕子和现在看到小燕子也差不多嘛， 这不是一个小燕子。 是哈，其实呢这是讲述的来自于眷村的小混混偶然与大家闺秀的小燕子相识了。虽然呢家庭教育是天差地别，但是呢还是鼓起勇气去追求。但是在当年的社会校园和家庭的教条束缚之下，他们选择了相信自己。这部影片呢还特意邀请了你刚才说到的电视剧版的主角安以轩、蓝正龙、陆明君以及张勋杰等原班人马去客串一下哈。 对，那虽然说背景哈有一点点改变，然后呢故事情节有一点点改变，但是剧方也是希望说能够邀请到以前的主角来电影当中客串，来带给大家青春的回忆。那么这一次呢他们也是邀请到了法兰黛乐团来献唱片尾曲我们一定会再相遇。但是大家提到斗鱼应该印象当中的还是接下来的这首歌， 来自于埃法尔菲尔乐团带来的莉莉亚。 莉莉亚，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

准备一些杏仁、黄豆、清水，还有一些白砂糖就可以了。那么前一天需要我们来做准备工作，就是把黄豆洗干净，浸泡5个小时，也把杏仁洗干净，用清水把黄豆煮熟，然后再放砂糖，煮熟到砂糖溶解，再趁热将黄豆连水放到搅拌机当中，放一些杏仁一起搅拌，就可以做好美味的杏仁豆浆了。今天早安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也是来自林俊杰的这首《豆浆油条》，美味的杏仁豆浆，再配上油条或者鸡蛋，还有包子，这么多丰富的选择，看来我可以每周尝试做一次了。 喝纯白的豆浆，吃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 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Oh yeah， 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 好了，7:37，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我是刚刚给大家端上了一杯杏仁豆浆的静瑜。 哎，静瑜每天呢不光给大家做，还给大家端上来。你现在是要变身小厨娘的感觉吗？ 就是要教大家，其实早起十分钟就可以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全新一天。 嗯， 想象一下，吃完快手早餐之后出门，再听着早安音乐秀，是不是感觉一天都明朗了呢？ 是的，确实特别明朗。那所以明天呢，你把那个杏仁豆浆给我端来一杯哈，谢谢。 直播间里不允许进饮料，你知道吗？ 没关系，我们可以在外面喝完了再进来上班。 还杠你这个人。 好了好了，这个不开玩笑了啊。这个反正呢，我跟静瑜基本都是属于这个跟大家来分享经验型主持，自己做这件事呢，就是得下一步再说了，对不对？ 那可是你，我可不是这样的。 那明天把豆浆端过来。 豆，我们还是来看看古村新司的新歌好不好？ 好， 你昨天也是有送一张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是的，今天还是会有票了，是不是啊？ 对，那么也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互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古村新司。说到古村新司呢，大家呢会有这么几个标签了，比如说日本国宝级的音乐家。另外呢，你知道他的词曲创作的作品高达700余首，在全球各地举办的演唱会有4000余场，总销量达到了3000多万张的唱片的销量排行榜哈。 对的，当然我们昨天的那个话题来问问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日本的歌手和音乐哈、嗯、包括知道哪些非常经典的华语啊是翻唱自日本的，大家都提到了古村新司，比如说像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谭咏麟、梅艳芳、郭富城、黎明都翻唱过他的歌曲、嗯、那昨天也是送出了他最具代表性的那一首星。 对，星啊，这首歌曲呢确实呢是特别的特别的流行。而阔别的10年之后呢，古村新司先生呢将再次登上北京的舞台，为大家来演唱他的经典的歌曲。你知道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40周年之际呢，这首耳熟能详的星呢将在北京再次唱响哈。 北京首都再次唱响。 好 ，OK 哈。 这次呢，因为提到了这个熟悉的星哈，因为古村新司是在32岁的时候就创作的这首歌曲，当时创作的时候应该也没有想到说自己会一直唱到现在， 嗯、 包括被那么多的人翻唱过。因为他说这首歌的来源呢是他在做梦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让他魂牵梦绕哈、啊，就是中国东北的黑龙江、 嗯， 是因为这首歌曲，所以让亚洲认识了他自己。所以这次来到北京，他应该也会跟我们讲述一下他和这首星。以及黑龙江之间的故事。 是的，所以呢，这个今年呢是新这首歌曲创作38年，而古村新司呢在阔别中国10年之后，9月28号，大家要记住这一天啊，再度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早音秀节目当中呢，大家只要跟我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能够拿到这一张来自于古村新司的这一次演唱会的门票了。 古村新司跟我们说过，对于自己来说，音乐不只是工作，也不只是生命。那实际上呢，人的本身就是音乐，有100个人就有100种音乐。所以即使有的人不唱，他的一生也是一种音乐。音乐不只是一种有形的声音，人的整个一生的过程都是音乐。就像他创作了这一首《星》，而现在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邓丽君。 嗯，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他邓丽君的粤语和日文的两个版本。 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荒野にも買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青く竹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つばるよ踏过风教我相隔是迷灵满天星光我

当时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哇，太厉害了啊！另外呢，说唱女歌手 Nicki Minaj 新唱片 Queen 是空降了本周的亚军位次，成为了麻辣鸡第四张入榜专辑前两位的唱片。截至目前为止呢，这个成绩还是所有女 rapper 当中成绩最好的一位。 感觉今年女 rapper 特别受欢迎，像 Cardi B 还有 Nicki Minaj 就最近都是在一些榜首的位置被大家所关注的。 嗯，是因为说唱音乐现在 是因为他们现在看了中国新说唱吗？ 是他们看了中国新说唱吗？ 是中国新说唱看了他们吧？ 感觉是这个中国乒乓球队要学习一下美国乒乓球队的感觉啊！ 我开玩笑的， 开玩笑了哈。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ravis Scott。当然呢，我刚才说到那个问题，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刚才那首歌曲七八十年代复古却非常明媚，但 Travis Scott 这张专辑当中呢，明显会更有深度一点。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Houston Fornication。 Mind redefine new renovations. Space cool, back out of the space station. Float around town, do that on a daily. I'm supposed to feel safe, 12 live adjacent. Yeah, cribber like a prison where that bitch is gated. Yeah, spending all my time up there getting faded. Yeah, handing out the E to the entertainer. Yeah, you know on this side it's popping and it's dangerous. Riding through the clouds, we going through the vapors. I'm just trying to get the paper, staying out the papers. It ain't easily done, it ain't easy. Papa said like it's Chris, make it look breezy. Wedding bands on my fist, it is freezing. Throw the bands, get a kiss, did she leave me? I just want the piece of the Lambo over Mercedes, yeah. Just put the Astro World playground to play with my baby, yeah. Had a few pop singers, anyone could be your mama, Had some real conversations, my nigga Bill about Congress, yeah. We at the fest, come and leave per request, yeah. Send a pin, drop it in, GPS, yeah. Seeing flashes, oh no no, that's my neck, yeah. I've been living paranoid, watch your step, yeah. Ain't never freeing up and never let y'all, man. We always forget, but don't forget easily. Cut my phone off so they can never reach me. Life is just a maze going through my phases. I might need me some ventilation, a little vacation, use some fornication. Mind redefine new renovations. Space cool, back out of the space station. If it rise on the east, land on the west. We gon' make that shit pop, bust it for a check. Call the plays, lick the squad, we gon' make it cash. Yeah, nobody can press me but the press. Nobody can check me when it's chest. Oh, not for real. They come in at my neck like Gillette. I'm hard to catch, that's the butterfly effect, yeah. I've been locked in for so long, I done got dressed. Took the girl off the network and up the net. Ice out watches, play the game, protect the set. Had to move up off my block, it took finesse, yeah. Just keep dropping them bombs, you should probably say your breath, yeah. They gon' play the steel, why you tryna fuck the flex, yeah. I'm a dog's in my wheel, they gon' ride through to the death, yeah. Elevator up the hill, we ain't never take the steps, yeah, yeah. Ain't never freeing up and never let y'all, man. We always forget, but don't forget easily. Cut my phone off so they can never reach me. Life is just a maze going through my phases. I might need some ventilation, a little vacation, use some fornication. Mind redefine new renovations. Space cool, back out of the space station. If it rise on the east, land on the west. We gon' make that shit pop, bust it for a check. Call the plays, lick the squad, we gon' make it cash. 海寰宇天下，五百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特约播出。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听到的是啊，据 Travis Scott 这首歌曲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对你的胃口呢？静宇， 我刚刚并没有在认真听哎，因为你知道，就是嘻哈的这个词吧，如果不是你听得懂的，它就不太容易吸引到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于欧美嘻哈流行音乐界没有那么感兴趣的原因。当然呢，现在比较吸引我兴趣的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对这个日本动漫界感成兴趣，所以现在要被强制补课。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对你来说应该是一种 好难啊。就大家发过来了 很多，都听不懂，然后 现在我们后台真的有点爆了哦。 是啊， 就来今天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你最喜欢的日本漫画和动漫哪些情节和画面最打动你？各位在互动的时候也可以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我们有9月28号这一次古村新司演唱会的演唱会门票一张要送给各位。 是，我们来看一下小牛这个答案，哇，真的是超带一波回忆杀的感觉。他说小的时候看过七龙珠，心地善良的小悟空想通过凑齐7颗龙珠去召唤神龙，见到爷爷途中呢，遇到了布尔玛、小悟空、龟仙人、布尔玛、乐平、小林、天津饭、饺子、天下第一比武道会，这些东西都是满满的回忆的感觉哈。 对，还有小牛刚刚提到了这个之后呢，那有金刚小白兔过来叫板了，说我是资深漫迷15年，不追大动漫，看的都是比较小众的。第一部日漫看的就是《库洛魔法使》，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库洛魔法使》其实叫《百变小樱》。对，提到《百变小樱》，很多人哎，这个嘛看过。 是 哈。因为他也对这种引进之后名字的改译哈，就有点无力吐槽，还是觉得原版会好一些。 对，你看我刚才说到七龙珠嘛，样呢说龙珠超孙悟空已经进化到了白神阶段，而且呢拳王是12个宇宙的顶点人物，很精彩。哇，你都看到龙珠超了，我觉得不要看那种特别回小时候的漫画的感觉，因为它的后传你知道都就是讲的特别特别长的感觉啊，延伸度都特别高。 但是喜欢这些动漫的，你可以一直去重复动漫带给你的那些美好的瞬间，包括画面啊、情节等等的。Annie Uta 跟我们说，最难忘的就是《美少女战士》，这个我看过。 那终于有一个你看过了。 他说想到了这个美少女战士当中的小兔初见 Luna， 把她从小淘气里面救出来，撕开了头上的创可贴，露出了半月，为猫奴的本性埋下了深深的种子。还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哈，就是自己 cosplay 这个美少女战士水冰月，然后自己的两只猫猫，然后再学这个 Luna 的表情啊，就很可爱。 对，大家呢有很多答案其实都是集中度比较高的，像你刚才说到水冰月、美少女战士哈，这边呢东麦说到必须是灌篮高手啊，片尾曲超燃，那个时候呢在初中为了看湘北和陵南的比赛，放学骑车飞奔回家。另外磊说呢灌篮高手当中三井寿那一句我想打篮球瞬间泪目了哈。 啊，这个我们上次有互动话题的时候也有朋友告诉过我 哈， 所以大家也可以把更多的日本动画和动漫当中的情节和画面打动你的部分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继续来帮静宇科普一下，也让我感受到你们的动漫带给你们的力量。 对，而且呢这个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你不光呢能够帮静宇来科普，而且还有可能会得到一张门票哦。 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所以你要怎么把它熬下去？ 不是熬了，这首歌曲就是你知道，你每次看到这样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关注一下旁边有没有一个小眼睛在看你。比如说上次说的旁边老朋友没有关注你啊，或者之类的。所以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眼色》，来自于李泉和卢巧音。 哎，熬得不错哦。 嗯，那我们来听听看啊。 爱情是什么语言？有什么可缺可点？还是要将每一句蜜语甜言轻轻放进双眼， 文字未必可解释，情话或者不清晰，还是以双眼互动悄悄静静去给他感应， 旁人用说话我偏喜欢眉目传情，视线或背视眼波，擦出浅火流星，还未说得出口的， 留在目光的衬里， 跟你说得清楚的，今天。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from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 I feel the cold. I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 早安快跑Running Time，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 Robin Williams 带来的一首歌曲 Better Man 啊，这是坏小子呢，有的时候呢他唱出情歌反而会更加动人。虽然说他在俄罗斯世界杯当中的那个开场曲目当时也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 Robin Williams 还是用自己的实力赢得了所有人的广泛的一种意义上的尊重啊。 也感谢一下月月鸟小哥哥把我们从世界杯又拉回来了这次的亚运会啊，真的是哪里流行选哪里。 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过的这个日本动漫，包括呢当中最记忆深刻当中的那些情节跟画面啊，然后呢很多人发来的答案。但是我觉得糖豆爸这个特别有意思，他说月月鸟小哥哥你为什么没有念我的答案，能不能让我嘴动上上榜。 嘴动签到，嘴动上榜啊。今天大家都跟我们发过来自己压箱底儿特别喜欢的一些动漫，包括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桥段啊，打动你的画面呀、啊、等等的。但是那个节目时长的关系啊，各位可以继续来发送一下答案，待会儿呢我们会挑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刚刚没有说到的部分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哎， 但这也不影响大家来锁票，因为今天是有谷村新司的演唱会的门票送给各位的。 嗯， 发送答案的时候别忘了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互动方式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刚才说到了这一次的雅加达亚运会呢，再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的电影李宗伟败者为王呢也宣布定档在9月7号。李宗伟是著名的羽毛球选手了哈， 嗯，他跟林丹啊两个人这个相爱相杀的故事也成为了很多羽迷们一直来坚持看羽毛球的一个动力。 对， 那这一次呢李宗伟会把自己的成长经历拍成励志电影。这个电影其实今年3月份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就首映过，当时的反响就非常不错，因为电影当中的李宗伟是非常平凡的一个角色，这也是他本人的一个经历，就是家境贫困，身材矮小，也不善言谈，甚至一遍一遍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打破劲敌，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非常非常坚持啊，36岁的高龄仍然在搏杀赛场当中。而最关键的是呢，李宗伟在片中还亲自演绎了球不落地这件事情哈。对于一个这么厉害的羽毛球手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是非常困难。所以呢我觉得李宗伟虽然叫败者为王，但他确实和林丹一起开创了一个时代哈。 嗯，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派伟俊带来的我的时代，同样呢去感受一下运动当中的激情和精神。 长大之后我的日子会怎么过，环世界每天出国，看能不能成亿万富翁，听单说出社会不好过，要珍惜念书的时候，这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我还不懂害怕是什么，心跳的节奏奋力去战斗，忽然发现身体不属于我，过40岁生日后开始发现我对的梦，只能看女人跟别人谈恋爱，而在长了吧更不像时代，幸好我还有机会再重来，因为最好的时代是现在，全世界都跳起来不同的风景，有没有变异过父母要紧，只是存款差几个零，让爱的人的快乐才真真心，用单纯的心追梦必定会赢，那运气才是我过最好的证明，这是老爸说的真理，心态的节奏奋力去战斗，在那后

整个这个戏当中呢，就是樱木和流川枫就是不对付，但最后两个人这么不对付的人还互相击了掌一下，你就觉得哎，他会有一个 happy ending。 但你知道最后的 ending 是什么吗？就是流川枫呢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队，然后在跑步的时候看到了樱木，然后看到樱木的时候二话没说把自己的衣服唰一扯，里面写的国家队三个字就跑了。 还是相爱相杀， 很有意思啊，特别孩子 气、啊、其实我觉得 Logo 毛西给我们总结了一点，他说、日本动漫小时候看只是过瘾，长大了之后才慢慢理解是需要团队精神和这种不忘初心的感觉的、就像刚刚你提到的樱木和流川枫这样。 对，哎，你看看漫画呢最后还能学到一些人生的哲学道理，也确实发现呢在看漫画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一些进化跟升华哈。所以呢请大家继续把互动话题，你最爱的日本漫画以及动漫哪些情节和画面打动你呢，这样的一些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在这里等你啊。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no,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you home, oh, oh, oh, I'm loving you so, so, so, so, the way I used to love you, oh, I don't wanna know, wasted, and the more I drink, the more I think about you, oh, no, no, I can't take it.Baby, every place I go reminds me of you.Hear it from this one, hear it from that one, that you got someone new. No more hashtag booed up screenshots. No more trying to make me jealous on your birthday. You know just how I make you better on your birthday. Oh,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ike this? Do you let down for you, touch you, put you like this? Matter of fact, never mind, we gon' let the past be. Maybe he is right now, but your body still needs. I don't wanna know, no, no, no, who's taking it home? 来自于 Maroon 5以及 Kendrick Lamar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Don't Wanna Know。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不想知道为什么，所以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Don't Wanna Know、啊、 你不想知道什么为什么， 就是 Don't Wanna Know 我并不想知道嘛，对不对？ 我想知道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都看过什么样的动漫。就是今天就是帮我科普。 今天是你的科普日来的，是不是啊？孙英俊有一条说说，但必须是龙珠孙悟空变身超级赛亚人大战弗利萨，请问这条你看过吗？ 当然没有，这都是什么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只认识孙悟空，所以这是西游记当中的桥段吗？ 这七龙珠当中的桥段。 了啊。 我就突然想起来前一段时间讲的这个汪小菲的送命题啊，所以孔佑是孔子的后人吗？所以我刚刚是犯了这样的错是吗？ 是，哎，但是特洛伊这个答案你应该知道吧？天马流星拳。 嗯，哪个动画片？ 天马流星拳，圣斗士啊。 啊，我知道天马流星拳。 嗯， 我也知道圣斗士， 嗯，但是没有联系 到。但是我不知道天马流星拳是圣斗士里面的。 好吧，太厉害了。那曲线射门你知道吗？ 打空翼。 哎，这个你知道哈、 啊？哎，就前一段时间咱们不是做过世界杯吗？ 静瑜的这个知识基本都是做节目科普来的，所以你说听早音乐秀有多少功效？ 谢谢大家， 对不对、啊、 谢谢各位。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青柠呢给了一个答案啊，他说呢他也特别酷，他说宫崎骏的《风之谷》了解一下，嗯。 嗯，就宫崎骏我看过， 嗯 嗯，对，这个我熟悉。 宫崎骏，但是宫崎骏会占据你的少年时代吗？有种感觉？ 我不是在少年时代看的宫崎骏，所以我觉得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嗯， 可能对于就是少年，就是十几岁的小孩来讲的话，看宫崎骏的画面更多的是故事性和情节性。 嗯， 但我觉得长大之后更容易再重新看一遍宫崎骏，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是，宫崎骏，我觉得其实算是成人的浪漫的童话了，对不对啊？橙子呢说到了一个，就是棒球英豪。其实刚才有人提到棒球英豪，棒球英豪最大的好处，我觉得倒不在于所谓的甲子园那些青春梦想，而是在于呢，把这种青春的初恋的感觉也加入到了这部这个动漫当中啊。 但是终于半梦半醒说到了我擅长的美少女战士， 嗯、 因为我刚刚想了半天，美少女战士的男主角叫什么？叶里夫假面啊！ 对啊，叶里夫假面啊， 超帅的。女主小兔同学为了模仿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叶里夫野假面。后来看海贼王呢，路飞为了每一个成员奋力斗争的样子，感觉朋友就像家人一样，这也是很多的动漫和漫画感动他的瞬间。 是啊，所以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答案都继续发送过来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改编自华裔的作家关凯文的同名小说，几乎全部是由亚裔演员来出演的爱情喜剧《摘金奇缘》呢，最近是一鸣惊人了哈。 嗯，那他上周周末三天的时间就已经拿到了2523万美元的收入啊，这是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了。嗯、想象一下，一个几乎全部由亚裔演员出演的电影，这次登顶的北美周末票房榜呢，说明这部电影一定是还是有奇特的过人之处的。 对，而且呢特别特别好看啊，这部影片的名字呢叫做摘金奇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煌奇的大富翁，我觉得他们之间应该有种异曲同工之妙吧哈。 摘金的大富翁 是。 其实这部电影呢更好玩的就是展现了亚裔对于爱情、财富和东西方价值观差异的思考，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去观赏一下。 没听过片刻心好像快发霉了，怀念起太阳晒进落地窗，微笑提醒今天别赖床，偶尔感觉没从前开朗，别归咎自己有多忙，我的心需要一个爱的声，把它盏灯再点亮，未必每个问题都会有答案，未必每次恋爱都会有未来，有什么资格可以不勇敢，脚步迈开就能飞翔，尝尝几步后的几步，打开心房看看。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喝牛奶，你选对了吗？奶业专家提醒您，喝牛奶就是喝活性营养。活性营养只存在于巴氏鲜奶中。光明优倍采用低温巴氏杀菌，保留更多活性营养，尤其是关键的乳铁蛋白。每天早餐一杯，新鲜活力加倍。光明优倍，点赞中国好鲜奶， 乐在新鲜光明。 本节目由花滋味好时光的莫斯利安 Flower Cypress 花系列赞助播出。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大家好，我们是 Tiger， 我是林墨， 我是 AK， 我是展宇， 我是静凡， 我是嘉义。 这首夜空悬浮来自我们的首张音乐专辑《去未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一起加油，一起追梦，去更好的未来吧。 壮阔东方潮，

Up 现在还可以来吗？ 是啊，当然可以来了。我今天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曲？ 就是要现场唱吗？ 就是要证明。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周六晚上的古北水镇的星空音乐季，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城夏季音乐会了。让我们掌声欢迎月月鸟小哥哥带来爱是怀疑版的 Rap。 哎呦，你终于还是尬回来了哈！这的那个爱是怀疑这段表演呢，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什么来着？ 你自己都不记得？ 啊，郭鹏？ 不是啦， 不是郭鹏了啊，这个。哎，反正就是有段 rap 的是东西，我们来慢慢看。 我们俩上次 battle 来着， 是是是，对 battle 大战当中呢，我当时其实说的这一段，然后有的人说觉得，你特别像在朗诵英文课文的感觉，对吧？哈，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跟原版确实有差距，但是我要证明的是，确实是爱是怀疑当中的一段 rap。 大家发送一下“说唱鸟”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段像背课文式的 rap 了。 好了，继续来看一下上周六晚上呢，刚才静瑜说到的古北水镇的星空音乐季长城夏季音乐会，在这边的斯麦塔长城国际旅游度假区的长城剧场是拉开了帷幕，但是没有我上 rap 啊。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哈，像摇滚老炮崔健还有歌手程琳，他们两个其实之前合作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这个《蓝色骨头》当中的这个《飞鸟与鱼》啊，还有口琴大师杨乐， 那不是咱们俩的这个标志作曲 《飞鸟与鱼》 是吧？哈。 鲸鱼跟月月鸟是吗、 哎、 哪儿跟哪儿啊，人家都是齐聚在长城脚下带来了一场音乐狂欢、 嗯、 因为你感受到八月的古北水镇呢其实晚上是非常舒服的，除了蚊子多一点哈、啊。那各位呢防蚊液喷上，感受了一下群星闪耀的星空音乐季、 嗯、 还有呢古北水镇的音乐嘉年华，还有卡丹萨国际音乐节等等等等的、 嗯、 所以旅游跟音乐相融合起来真的是让大家大饱耳福了， 欢度假日的感觉啊。虽然呢夏天呢已经悄悄的过去了，但是呢还是留下了一些小秘密，比如说呢在这一边的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是这样吗？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崔健的花房姑娘， 这不就是我吗？ 啊，花房姑娘啊，来听听看 说唱鸟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 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哦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的惊奇像是给我哦太阳，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搞懂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哦方向，你说我身上的坚强，我说你世上的善良，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哦一样，你说我世上的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只是我在这里不该你哦、啊

来自于 Martin Garrix 以及呢戳爷带来的一首歌曲 There for You。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哈， 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啊。 今天来跟大家聊了聊啊，你最爱的日本动画动漫啊，哪些情节和画面最打动你。其实有的时候看动画片会很容易把自己拉到这个童年特别单纯特别美好的环境当中， 是 那长大了之后再看呢，也会有一些不同以往的一些收获在。 对， 比如说怎么样代表着一下子被拉回童年呢、我旁边的郭鹏刚刚看到了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过来的自己的答案之后呢，开心的像个200多斤的孩子，就是这种感受。 能把前面那个量词去掉吗？ 开心的像个孩子， 的孩子啊！真的，我跟你说，准备微笑的海燕呢，刚才发了这张图片啊，然后我一看，哇，两个小车上面有个小孩，哦，真的，刚才真的快泪目了，因为小的时候，大概也是我很小的时候看的，是叫奔奔了哈、 嘿 奔奔， 奔奔，对，弱弱的问一句，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看过《嘿奔奔》？讲述了一辆小汽车找妈妈的故事。年代久远，已经不记得太多情节了，但确实赚了不少少年时候的眼泪啊。 对，太厉害了啊！我觉得这个确实能拉回到当时的场景当中。然后呢 ，A 说，然后赵小斌的这一条消息，其实我也知道啊。他说，北条司的猫眼三姐妹印象挺深，三个穿着紧身衣、踩着高跟鞋的美女神偷。然后呢，突然说，郭鹏，你知道吗？我忽然想，为什么他说的时候我都知道？看来年代感就是不一样啊。 就他补了一句，他说，没有郭鹏的话，静瑜这期节目没法聊了。怎么会没法聊？我有你们啊，有你们聊就可以了。 静瑜今天是过来学习的，好吧？ 对，而且我看到北极熊这个答案。真的就是代表了我现在的一个观点。很多人说动漫是给小孩子看的，我真的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动漫有的时候也是给大人看的，前提是你真的能够在当中找到你自己的映射。他说有一部动漫叫金之恋，钢之炼金术师，钢之炼金术师里面的炼金术的逻辑就是等价交换。 对， 你想要获得什么东西，就一定要付出等价值的东西去交换。我觉得小时候看这个动画片，这个价值观对我影响非常大。所以在以后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一直告诉自己，想要获得什么样的东西，就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说得好，而且呢，没有任何事情呢是可以特别轻易 就，你就只能手动鼓掌，就不能给个鼓掌音效吗？你想，哎呀，咱们节目真可怜呐。 音效在哪儿？下次能告诉我吗？ 你自己主持这么长时间，连音效都不知道吗？ 好，来听一下这个音效。 哪儿呢？多，不是这个。好了。哎，林优太也提到了很多人的一个答案。 是这个，是这个啊啊！来，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安妞，他怎么说？你说吧啊。 他提到了一个夏目友人帐。治愈系动漫《猫咪老师和千奇百怪的妖怪》啊，曾经治愈过自己最难过的一个夏天 啊！你看，就是刚才呢是告诉你一些人生道理，而这个呢确实是陪伴你走过哈。但我觉得杨洋这个答案真的是很点题。他说下个月我要去日本仓吉去看柯南小镇，到时候发你们照片。我觉得就是一部动漫可能会影响你一直以来的一些生活，甚至会影响你一些出行的规划，对不对？ 对，可能你已经忘记了，但只要别人提起来，你就会立马响应。比如彼岸说奔奔奔奔，我也看过。今天真的唤起了大家很多的童年回忆，我们也一起跟大家回顾了自己特别喜欢的动漫啊，包括静瑜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给我上了一堂好课， 从此 我就 不是在动画城当中来漂泊了，是吧？ 下次宫斗剧可以带上我吗？我比较熟悉。 是的啊，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当然呢，这个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因为这两天呢，大家可以拿肉眼可见天气是不错的，对不对？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一点，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蓝色预警当中。那么今天白天呢，继续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呢，地面差不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达到6级。不过呢，造成的效果就是天高云淡，能见度非常好，大气透明度也非常好。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采取一下防晒措施，因为透明度好的话，紫外线就会变强了。 是的，明天呢，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云量会增多，天气会转阴，气温呢也会略有回落，而且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呢出门还是应该带上雨具，而且呢，是不是要这个稍微再带一件外套呢？有的时候稍微有点冷的时候，我觉得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哈。 哎，最后这个是 来自于卡奇社的《游园惊梦》，我觉得这首歌曲和今天天空还挺配的哈，有点蓝色的感觉，是不是啊？非常轻柔慢摆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是汽车音乐会。 明天小视频日， 静瑜会有一个非常炸裂的小视频， 接着我打 call， 拜拜喽， 拜拜。 魅镜在我口中一瞬。